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这个脑梗死，但是今天我们恰恰呢要说脑梗死当中的一个类型，叫做脑干梗死。这个脑干梗死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说法，说是九死一生的脑干梗死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凶险。 对，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啊，就是说脑干梗死呢，确实是赵老师像您说的啊，是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脑干梗死呢，它是九死一生哈、啊。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发生了脑干梗死，那么他的这个死亡率是90%，就是有九个人都。是会被夺去生命的啊，只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存活下来的人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哈，有很多的后遗症存在。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听众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脑干梗死会这么凶险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谈一谈脑干是什么，对吧？脑干在哪儿？是这样啊，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大脑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颅骨里面包着的。那么大脑呢有两半球啊，一个左半球，一个右半球，有两个半球。这个听众朋友呢都好理解哈。那么这个脑干在哪儿？脑干呢就是在我们脖子的后面，就是后脖梗这个地方。这个呢就是大脑整个的神经啊聚集的一个地方。就是所有的神经到颅内，就是到脑组织里面的时候，都要聚集在脑干这个地方，从脑干这儿穿过去啊，就是往上走。 这是一个通道。 一个通道。那么大脑里面出颅的神经也会在脑干这个地方集中，然后它出来啊，出颅就是走出我们的颅骨。那么这个脑干呢，它就是所有我们脑神经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那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枢啊，比如说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心跳都是由大脑的神经来支配的。那么这个脑干里面就聚集了我们生命中枢的指挥的神经，比如说指挥我们生命的体征的这个呼吸中枢在脑干里面，心跳中枢也在脑干里面。所以说到这儿呢，周老师，我估计您可能也听明白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也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枢包括这个呼吸中枢和这个心跳中枢都在脑干里面。那么脑干一旦出问题了，那么我们的呼吸也没了，心跳也没了， 哎，所以这个人呢就失去生命了。 嗯， 哎，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脑梗死，脑梗死哈、 嗯、 但是提到脑干梗死呢听得不多、 嗯、 啊，当然这属于是脑梗死当中的一类是吧， 哎， 它呢是非常危险的。 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颈动脉， 嗯 啊，这个颈动脉呢好像也是脖子后边这个位置哈。 颈动脉不在脖子的后侧，颈动脉在脖子的两侧。 哦，脖子的两侧， 哎，边上、 嗯、 这个颈动脉呢跟脑干还不是一回事儿。 嗯， 颈动脉呢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动脉。 嗯， 脑干呢它属于脑组织的一个部位、 嗯、 哎，它是我们大脑的一个部位，大脑里面的神经是很丰富的。那么脑干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神经聚集的一个地方。 嗯， 哎，它呢体积不大，脑干就像我们大拇手指头这么粗，也就是大拇手指头这么一个长度啊，比它稍微长一点，就是这么一个区域。那这么一个区域呢它的神经非常丰富啊、 嗯、 包括我们的生命的两大中枢，呼吸中枢和心跳中枢都在脑干里面。 嗯， 那么我们别的地方比如说梗死了啊，比如说我们大脑的两个半球有了一个梗死的灶，比如说这个梗死的灶是拳头这么大， 嗯， 那么拳头这么大造成我们身体的这种症状损害，那么在脑干里面就是有一个绿豆那么大的梗死灶，就会造成和其他部位的拳头那么大的梗死灶一样的伤害。 哦， 啊， 相当危险了。 对， 嗯，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父亲呢是脑干出血，其实脑干出血比脑干梗死危害还严重。哎呀，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就说那相当危险了。然后后来呢，他又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抢救活了，哎呀，我说那这真的是很幸运啊！第一是很幸运，第二呢是您送医院送的也比较及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医疗技术啊真的是很高。但是他父亲抢救活了以后就是植物人，然后半年以后啊还是去世了。 哦， 啊，半年 还是九死一生。 哎，是，所以这种脑干出血呢是。脑干梗死和脑干出血啊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嗯 嗯， 但是说到这个脑干梗死啊，他如果假如得了以后，人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嗯，这个赵老师您问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就是很重要啊、 嗯、 一旦得了脑干梗死这个东西，哪怕我们再抢救及时也非常危险哈。就是说识别他脑干梗死发生之前的这个征兆，这个很重要。 嗯， 哎，那么其中呢，它有几个征兆啊，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识别的。比如说，听众朋友平时就有高血压这种疾病啊，或者您呢，比如说您做了 B 超，您有颈动脉斑块呀，或者有其他的地方的动脉硬化呀，有斑块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证明您大脑里面的血管它也会堵。对吧，也会有斑块、 嗯、 所以呢脑干这个部位呢它可能也或多或少的有斑块，但是平时呢我们是查不出来这个地方的斑块的啊，不容易被查出来，可能有的人呢也不去特意的做这些检查，但是脑干梗死发生之前是会有一些征兆的。 嗯， 这个征兆呢第一个征兆就是偏盲。 哦，偏盲。 偏盲啊、 嗯、 什么叫偏盲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有一个区域是看不到了。 嗯， 它不是说 整个看不到，不是， 不是整个看不到、 嗯、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能看到180度吧，哎，但是可能有一个地方就看不到了，比如说你的右面或者左面或者上面或者下面你应该能看到的地方，但是你看不到了。 嗯， 但是看不到了以后呢可能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的右面有一个区域看不到了，我可以转一下头。 嗯， 哎，转一下头我右面我就看到了。而且这个偏盲呢它也可能是一过性的。 嗯， 所以这个偏盲就不被听众朋友所识别和重视。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发生偏盲的时候呢您这个走路就会倾斜了。 嗯，它不平衡了。 哎，不平衡了。比如说赵老师我们开车会有一个跑偏的那个 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得到啊？ 对对对，自己好像控制不了， 哎， 总往一个地方靠哈。 对，对，就是总往一个地方偏， 对， 就好像您在那个水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水里面走的时候，在浪里面海边走的时候，就是不由您自己。比如说您的右面有一个浪过来，有一股水的力量推着您，您就会往左跑偏。 嗯， 哎，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呢就跟偏盲是有关系的。 嗯， 哎，那么如何来检测偏盲这种情况啊？可以这样，比如说赵老师，我们两个人就是面对面的坐着啊，然后一定要四目相对，四目相对以后呢，我的一个手就会在边上或者上面或者下面来，两个手指头动一下啊，示意一下，看，你能不能看到？比如说我不是偏盲的人啊。我手指头挪到一个地方，我还能看到，您看不到了，就证明您是有偏盲的。 嗯， 哎，就是说检查的时候呢，一定一个人是正常的，哎，正常的人去检查对方，如果对方有偏盲的话，就能查到，因为我能看到，您还看不到嘛，证明您就是有偏盲的。就是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咱们两个眼睛要四目相对， 嗯， 哎，我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您的两只眼睛，您也是，您的两只眼睛也是紧紧地盯着我的两只眼睛啊，这样的话就能发现是不是有偏盲的这种情况啊。 嗯， 所以听众朋友，一旦有偏盲不好理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您走路跑偏了， 嗯， 对吧？哎，本身我应该走直线的，但是我老跑偏，那么有跑偏的这种情况，就要警惕是不是有这种脑干梗死的这个现象要发生了。 嗯，这个偏盲啊，实际上呢，很多人有些老年人啊，他还真有。 嗯， 但是呢，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影响哈、啊，他觉得慢慢也许就过去了，就不太注意了。另外，有些老人呢，他有复视和黑蒙这样的现象。 嗯， 您觉得跟这个病症有关吗？ 复视和黑蒙也是脑干梗死的一个征兆。 哦， 比如说您有复视了，就是看东西重影了、 嗯， 这个好理解啊、 嗯。 而且一过性的，哎，怎么重影了？跟这个喝醉酒了似的啊。这个为什么重影？就是脑干的神经啊，它支配我们两个眼球的转动。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两个眼睛的眼球要同时转动，要有同轴转动，知道吧？同一个轴心同时向左30度向右40度要同轴转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影像是一个影。 嗯， 但是两个眼球支配的神经出问题了，这个神经就在脑干上啊，支配眼球的神经出问题了，两个眼球不是同一个方向同轴转动，那么一个眼睛比如说朝右是50度，那么另外一个眼睛它不是朝右50度，比如说它朝左了，哎，这个时候呢您看到的就是两个影， 嗯， 哎，这个时候就出现复视了。那么有复视的这种情况，哪怕是一过性的啊，本身复视也是很多人也是一过性的，它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重影的这种状态啊，就是这个一过性的重影，对吧，复视这种情况也一定要警惕，它就提示你有这种脑干梗死的这种情况了。 嗯， 就是说那么就是不严重还好，对吧？一旦严重的话，这个时候真的是对人的生命威胁非常之大。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黑蒙，对吧？本来看的眼前挺亮的，突然一下变暗了，好像云把那个太阳遮住了，或者好像哎，突然我怎么好好的，怎么眼前像戴墨镜了一样呢？哎，这种情况一过性的黑蒙，哎，一会儿又好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在意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小中风脑梗的一个征兆，也是脑干梗死的一个征兆。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说哈，这个脑梗死当中的一个类别就是脑干梗死哈，确实脑干梗死呢非常危险，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如果有一些征兆，比如说偏盲啊、复视啊、黑蒙啊等等的，这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 嗯， 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呢准备了一些这个检查的一些内容哈，如果大家呢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的话哈，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有一个风险评估啊，另外呢就是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可以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当然这个人数有限哈，所以呢先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呢还是有这样的待遇的，大家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啊，或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